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7集。 去火，刀在前，人在后。 夏侯炼大声道，火把次第亮起，夏侯炼接过一根，下马进入窄巷。胡同里阴影重重，火光下每个人的脸庞金灿灿的，看上去像庙堂里的佛像。刺客在胡同里奔逃，他们穷追不舍，胡同窄的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肩而行，靠墙层叠倒扣着许多尿桶，空气里一股尿骚味，不断有尿桶被撞翻的声音，哐哐响成一片。刺客分开走，场卫也分开追击，蛛网般的胡同枝枝蔓蔓地伸展出去，逃跑的刺客和追击的提旗犹如泄入胡同的水银，在枝丫中蔓延开。夏侯炼一马当先，距离刺客几乎只有几步之遥，仿佛火把伸出去就能挨到他的衣角，可每回都差一点。夏侯炼伸手摸身上的弩箭，却发现已经用完了，只能咬紧牙追赶。拐角重重，刺客的影子忽闪忽现，有的时候朦胧，有的时候又真实，犹如忽远忽近的鬼魂。不对，脑海中电光火石一般闪过什么，夏侯炼猛然顿住步子。这不对，胡同是最好布置千机司的地方，为什么跑了这么久一根也不曾见到？还有伽蓝应当有撬的，刺客逃了这么久怎么不见撬来接应？这些刺客不像是刺杀，倒像是引他们去什么地方。夏侯炼不做犹豫，立刻停止追赶，折身后撤。他这才发现后面空空荡荡，一个人也没有，跑得太快竟然没有注意后面的人没有跟上来。火把照亮方寸点大的地方，黑暗浮在他的肩头，视野尽头黑油油的，每走一步都想深入敌境。他感觉呼吸发滞，好像喉咙被扼上了一个铁环。他忽然又觉得有些奇异，从前藏在暗处窥探猎物的是他，现在他却成了猎物。忽然一道尖利的呼啸从后方袭来，恍若毒蛇吐信，尖牙毕露。夏侯炼下意识地举火抵挡，短矢洞穿火把，巨大的力量将火把从夏侯炼手中拖出，带入雪地。红色的火光昙花一现般跳动了一瞬，然后熄灭，只剩下痴痴的余响。世界顿时黑了下来，沉沉的黑暗从四面八方扑下来，将它重重包裹。胡同里一片寂静，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。夏侯炼拔出刀向前走了几步，黑暗寂静，皂靴踩在雪地里吱呀吱呀的响，危险来自于四面八方。他似乎感受到那个刺客藏在暗处的冰冷眼神，刺在他脊背上犹如芒针。他的对手是谁？迦楼罗还是锦纳罗？他的心躁动不安，黑暗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跃跃欲出。不行，要冷静，冷静，他告诉自己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不再向前走，双手握刀微微下蹲。他闭上眼，也不再注视，视野陷入更深的黑暗。耳畔有夜风在流动，拂起他的发丝，划过他的脸颊，冰冰凉凉。他保持着出刀的起手势，整个人森严得像一座石像。很久以前，他修习百家刀法的时候，练过一种刀，叫芒刀。受训者要蒙眼置身于夏日林间，听千万蝉鸣，教习会在他面前丢下一根针。他要在排山倒海的蝉鸣之中辨别出那根针划破空气的声音， 然后挥刀斩下。有的时候听觉比视觉要更加可靠，当刀在视野之外的时候，唯有声音能暴露刀的所在。现在没有蝉鸣，只有寂静，夜风会告诉他敌人在哪个方向。很远的地方传来砸踏的脚步声，那是肠胃在奔走。风拨动靠墙的竹竿，哗啦啦的响。小老鼠从地沟里爬出来，吱吱地钻进地上的香笼，又钻出来。胡同外的大街上传来打惊的声音，梆梆梆三下，又三下。风动于耳，万物静若奔雷。忽然间，有什么地方蓦然出现一道裂隙，如同闪电撕破黑暗。夏侯亮睁开双眼，鬼在身后。黑暗中两把刀铮然相撞，刀刃摩擦产生的火花一闪即逝，像黑夜中盛开的烟火。就着火花的微光，他看见流淌着冰冷光泽的白瓷面具，以及面具之后漠然的双眼。两把刀在相撞的刹那之后分开，两个人隔着铁一般森冷的黑暗默默对视。夏侯恋的双手被刚刚那一斩震得发麻，那斩击快如龙蛇出穴，唯有绝强的高手才能有这样的速度。他不用问也知道这个刺客的名字，迦楼罗。 小沈大人，小沈大人，你在哪儿？ 场卫的呼喊声遥遥传来，喊声忽大忽小，是因为胡同回环曲折，他们离夏侯令的距离忽远忽近。胡同里仍是一片漆黑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。那个刺客静默地站着，身影仿佛融化在黑暗里，寒冷侵蚀着夏侯令的手掌，他的心底也沁出一股凉气。这个刺客给人的感觉太森冷，像雪花里凝结出来的幽魂。夏侯恋的心猛烈地跳动，他心里有个念头，他不敢说出口，可他必须要说。 你是谁？ 他嗓音低哑地询问。他的心很乱，他不知道他期待着怎样的回答。这个刺客会是迟燕吗？这么快的刀，他只见过迟燕，可是迟燕为什么会继续为切兰卖命？如果迟燕为切兰卖命，那么他们会是敌人吗？ 迦楼罗， 刺客回答了，他的嗓音很年轻，可是闷在面具里听不真切。 我问你的名字。 迦楼罗， 刺客机械地重复。夏侯恋知道刺客不会说出真名，这时候夏侯恋竟然松了一口气，仿佛他原本就不期望得到答案。 切兰要杀我吗？ 他问。 我捉。 为什么？ 不知道， 刺客说道。 拿你的刀。 夜风无声地流动，有一只老鼠从他们中间窜了过去。风停了，一切回归寂静。深寂之中，忽然传出金属破空的声音，黑暗之中终于出现电闪一般瞬息即逝的亮光，那是夏侯恋动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